去让他内心当中构建一些知识，有的时候你也是要给他构建的一个平台的， 构建价值观，构建知识体系， 对， 这个也是叫做构建，对不对？ 而且您想想啊，他不是表面浮夸，是深入内心，使你得以构建， 要指导你，要教导你， 对，所以是 instruct 啊，就是我们说的指导教育这样的意思。 哦、instruct， instruct 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一种指令，命令， 对， 吩咐， 反正就是使什么一个外力嘛，让你做啥事儿吧， 让你做啥事儿，to tel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做啥让做啥就做啥 ，especially in a formal or official way。哎，通常是一种，是吧？就是那种 formal 比较正式、官方的那种。 官方的， 对、 啊，这封信，会指示你向总部汇报。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集团啊，给下属公司发的一些，对吧？哈，就是你方，你我他的你，你方你处应如何如何， 对， 及时向我方汇报等等。 对，就是指示和命令吩咐你嘛。 对，有的时候我要是特别急的事情哈，就是我们也同学会知道的，就是把东西在9点之前送到我处，我就会故意这样去写，然后很快就来了。 我们说那一切行动听指挥，那指挥其实就是 instruction， 就上面派下来的一种指令、吩咐和命令。 对，回头看这个词儿是一个动词，就是使谁去做什么事情的。 The letter instructed him to report to headquarters immediately. 那封信指示他立即向总部汇报。 对，就 instruct you 干嘛？ 这个里面您看和刚才咱学的词也有很相像的结构，一定是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啊，动词使动结构嘛。 对， 他依照指示啊，依照上级的命令指示于十点钟到达。She arrived at 10 o'clock as instructed。 As instructed， 大家注意啊，这是 as 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表示一旦被指令，这是一个省略句，所以这个 as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when， 然后后面呢应该是一个被动语气 ，as she was instructed。 对，就是一旦她被得到指令了，她就可以去在十点到达降落。 就是说，既可以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命令、吩咐、指示你做某事，也可以是依照什么样的指示做某事 ，as instructed。 也可以说 instructed that， 她下命令。要怎么怎么样，要在周围建筑一道城墙。 不过大家一定要听金老师待会那个英文啊，里面有重要的结构。 He instructed that a wall be built around the city。 有没有发现由 instructed 引导的这个 that 的宾语从句后面，它是一个虚拟语气 they， 是应该是 a wall be built around the city。 它不是什么 would be will be， 它就是一个 be，就是和我以前我们学过的什么 suggest 这样的词是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找到以前咱们的那个最简语法那笔记，可以补这个 instruct， 也可以表示建议，后面的宾语从句必须是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 你说我不是那个被动，那就是主动的，就是原形度。 明白了。都是细节。 对，他，我跟你说都是套路， 都是细节。 对对对， 我这就是细节，细节。 对，他不受任何的时态、人称的影响。 好的，instruct， 还有那个 instructor 也可以表示老师、教练什么的。 对对 ，instruct， 可能他没有 tutor 啊这种感觉更学术，但他可能是在实践上更 对对，倾向于实践的那种指导老师，对吧？不是教你做一个什么那个 手工 啊，修下水管，教你做一下什么？ 教你做工装号， 车间工作呀。instructor 啊，机车工是吧？ 对，他要示范你，这怎么做，下一步如何的 带着你 技术？ 对对对，没错， 技术 instructor， 没错没错， 这样子哈。好了，看下一个词 ，ensure， 。